抛弃了你。说话呀！ 你干什么，班的？ 我要带你回去。他不会回来了。我会让头人收下你。 可是，你别跟他们说他抛弃了我。不过我真不想离开这个家。你说呢，巴尔多？ 我只要有你。 你发誓，以后遇见奥斯瓦尔多，你一定不要伤害他。 好，我发誓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墨西哥影片《叶塞尼亚》的上半部分。在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我们将继续为您播放这部影片的下半部分，欢迎您到时候收听。